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近日呢，阿里职场性骚扰事件还在持续发酵当中，不久前又爆出了多起职场骚扰案件。那么这个男女之间所谓的过度亲密是否涉嫌犯罪，取决于什么呢？遭遇了职场性骚扰该如何做？发生此类事件，单位的责任又何在呢？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进行分析。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了，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您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您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实时进行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5.0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口，1万元现金和1000元的实物奖励等您拿。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抖音回应被腾讯起诉侵权电视剧扫黑风暴，来自界面新闻的报道。近日腾讯公司对抖音发起了侵权诉讼，称其独播电视剧扫黑风暴在抖音上存在侵权视频。抖音安全中心发布说明称，该剧集实际是与抖音存在官方合作的。今年1月，腾讯主动联系抖音，就电视剧扫黑风暴在抖音上的宣发事宜开展沟通。此后与腾讯合作承制扫黑风暴的第三方和抖音达成合作，内容就包括在抖音开设电视剧官方账号并发布内容。此前抖音用户上传的扫黑风暴相关视频，很多是属于粉丝响应剧方的宣传号召，或者是为了支持自己喜爱的作品和演员自发进行的宣传行为，部分媒体和政务账号也有参与。在接到腾讯投诉之前，抖音无法判断这些视频是否被视为侵权。接了投诉以后，由于腾讯公司提交了相关独家版权证明，根据通知删除规则，抖音及时下线了被投诉视频，共下架视频超过了8000个。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北京一男子进商场不扫码并辱骂工作人员被拘，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近日记者从北京东城警方了解到，针对日前网传一男子不扫码进入商场并辱骂工作人员的情况，经警方工作将违法嫌疑人李某华查获。经查，今年8月16日，李某华进入东城某楼宇底商时不配合扫码登记，辱骂推搡防疫工作人员，影响防疫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李某华已被东城公安分局处以行政拘留。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在北京遭遇了欠薪，可以通过4个渠道维护合法权益。如果遇到了欠薪，劳动者该怎么办呢？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提醒劳动者，一旦遭遇欠薪，可以通过4个渠道来维护权益。第一，就是拨打统一的投诉举报与政策咨询电话12333，12333这部热线向社会提供24小时的政策解读和咨询服务。第二个渠道是可以直接向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此外，本市劳动监察部门还推出了维权二维码，全国各地的劳动者只要在北京工作期间遭遇了欠薪问题，只需用手机扫一扫，填写相关信息，就可以在线投诉举报。 第三个渠道是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来申请调解仲裁。第四是京津冀地区的劳动者可以异地投诉，比如一位劳动者户籍在河北，但他常年在北京工作居住，那么一旦发生了欠薪问题，他可以就近在北京进行投诉，维权更加便捷。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最近有个粉丝数高达260多万的女主播开课，竟然公开教大家如何向领导送礼，公开宣扬向领导送礼文化，称社会灰色文化、亚文化必须去学的。视频内容显示，这个女主播说送礼、送资源这些才有用，越往上走越没道德等等。从她的视频账号来看，简介呢是学习职场权谋智慧，从视频内容来看，包括各种人情世故、心灵鸡汤、厚黑学之类的，点赞数超过了上千万。对于这位女主播传播的给领导送礼的内容，有律师表示此举不合规、不合法，有涉嫌传授犯罪方法的风险，最高可判无期徒刑。来自北京顺义警方的消息，小夏是北京顺义一家公司的职员。年初的时候呢，他通过中介相中了某小区的房子。六月中旬，他将50000元定金打到了中介的监管账户。7月8号，房子完成了过户，房东付某承诺3天之内将房子腾空。可是3天之后，付某开始以各种理由进行拖延，后来干脆不接电话了。小夏觉得事有蹊跷。8月8号，他来到房子查看的时候，竟然发现已经住了新的租户了。一聊才知道，7月8号刚过完户，付某就把这个房子租给了这位新的租户，租期是8年，租金近30万元。小夏报警之后，仁和派出所民警将付某抓获。据付某交代，他做生意赔了钱，才想出了这个损招。当时房子市场租价是每月5000块钱左右，那现在他是以每月3000出租，但是必须要求一下付8年的租金，目的就是为了骗取大额租金。目前犯罪嫌疑人付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最近呢，阿里职场性骚扰事件还在持续的发酵当中，又相继爆出了多起其他省份的职场骚扰案件。像深圳市检察院就披露了一起案件，上司强奸醉酒女下属未遂被判刑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阿里的这个事件。7月27号，阿里女员工周某就发帖说，在济南出差期间被领导和客户灌酒，并且受到了侵害，但在她向公司要求处理这个涉事男员工的时候，却遭到了上司和 HR 的拖延和冷处理。之后济南警方公布了通报结果，没有发现女员工周某被迫出差情况，就餐期间也没有人强迫饮酒。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和张某涉嫌强制猥亵罪，被警方已经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没有证据证明有强奸犯罪的发生。在另一起案件，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小雪，她是深圳某公司的文员。某一天呢，上司宋某就给她说晚上有客户需要她陪一下，晚上一行人呢就去吃了饭，又转场到了 KTV。 期间这个女员工小雪喝酒呕吐，并且昏睡了过去。上次宋某叫来朋友开车，把她和小雪一起送到了酒店。第二天早上呢，小雪发现自己衣服都被脱光了，宋某解释说昨天晚上你喝醉了酒吐了，帮你把衣服脱下来洗了。小雪后来回家之后就和男友及闺蜜说了这个事情，在二人的建议下，小雪还是报了警。之后宋某被抓，他承认脱去小雪衣服想要性侵的事实，但因为自己喝酒的原因并未成功。那这个案件近日一审宣判了，法院以涉嫌强奸罪未遂判处宋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 那么在职场当中有一些饭局啊酒局啊，什么是男女之间的过度的亲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过度亲密会构成了性侵犯罪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纳成律师事务所陈娜律师。你好陈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你先来聊一下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醉酒状态下的所谓过度亲密呢？ 首先啊，这个亲密行为存在于友好关系的人之间。那么比如说男女之间的亲密行为，如接吻呀、抚摸等，甚至发生呢性关系。那么这些都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不存在过度的问题。那么如果呢超出以上正常的，或者是双方非自愿除自愿之外的亲密接触，那么属于这个过度亲密。这种呢过度亲密呢是在不正常性心理支配下的侵害，甚至呢构成了违法犯罪的行为，从肢体动作上接触到触碰到敏感部位。那么男女之间的这种过度亲密行为呢，可能存在于非自愿的又没有亲密关系的领导和下属之间，一般呢是同事之间等。那么这呢在我们通俗上说的呢就所谓叫性骚扰。那么性骚扰问题呢也是多年呢我们一直经常或者是偶尔呢谈论的一个话题。在那个民法典呢出台之前，立法呢对性骚扰的规制呢主要散卷于一些特别法当中，比如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了禁止呢对妇女呢实施性骚扰。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了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呢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成年保护法呢规定了禁止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那么呢在这些呢即将实施的这个在民法典当中呢对性骚扰当中呢也不就是不再呢进行呢相应的区分，就是只要呢是违背了自然人意愿的一个性骚扰的一个行为，那么都应当呢承担呢相应的民事责任。 那看到这个法律规定，我们就理解男女之间的这个所谓过度亲密，它是不是涉嫌犯罪，就要看这个是不是违背妇女意愿，这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对，因为呢他只有在违背妇女意愿的情况下才涉及到违法呢甚至犯罪。那么就本案当中呢根据呢阿里的通报的情况，过度亲密呢是发生在醉酒状态。醉酒状态呢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女方呢虽然醉酒，但仍然呢意识清醒，并对自己的行为呢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对男性的亲密呢没有抗拒或表达抗拒，在认定呢违背意志方面呢存在着一定的障碍。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是女生呢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无法控制支配自己的意志行为，男方呢与女方呢进行呢过度的亲密，则可以呢认定呢违背了女方意志的一个行为。所以呢这种醉酒情况下的过度亲密可能呢涉嫌的是强制猥亵，那么甚至呢是强奸犯罪。发生性关系的呢那就是涉嫌的是强奸，没有发生性关系呢那就是涉嫌的是强制猥亵。 我们看到这个据报道，阿里女员工的网帖当中自述说房间里面有撕开的安全套，我们看到警方是认定的是强制猥亵而不是强奸。 他是这样，刚才说了呢他是有一个呢行为的实施一个最终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法律上来说呢，强奸和强制猥亵呢是两个呢不同的法律罪名。那么他们区别呢主要是从主观上来说呢，强奸罪呢是以发生性行为为目的的，而强制猥亵呢并不是以发生性行为为目的，是为了满足呢其性欲方面的其他方面的需求。第二个方面呢，从客观方面来讲呢，强奸罪呢是以强行发生性行为呢作为既遂的判定标准，也就是说呢，确实与男方与女方呢发生了一个性行为，而强制猥亵罪呢是以有意识的接触妇女的性器官呢为既遂的标准。那么所以呢，这两个罪呢，在这个未遂的情况，也就是说基本上呢是未遂，那么就是叫这个强制猥亵。那么判定呢强奸罪呢也需要呢有一个前提条件，在实践当中呢判定为强奸罪呢除了违背呢妇女意志条件外呢，还有一个呢是重要的这个证据材料，是受害人体内及现场呢残留的这个体液等。根据呢警方的通报呢，这个 这个是这个报警呢，是这个退房打扫房间之后， 嗯、 那么对，然后可能已经呢没有呢相关的证据残留，所以呢没有呢判定呢强奸，这个呢、 嗯、 也是属于呢证据上的一个认定。 嗯、 啊，不过呢，即使打扫了房间，那么还可以通过呢检查双方身体上呢是否有伤痕，指缝间呢是否存有皮屑、衣服纤维呢等进一步呢司法鉴定。 嗯、 那么这起案件发生之后呢，这个女方报警，警方呢很快呢就带女方呢去做了体检。 嗯、 那么如果呢发生了性关系呢，它是肯定呢是会有相应的痕迹的。 嗯、 即便呢是房间已经打扫干净，那么其中呢身体敏感部位的指纹，包括呢如果女方确实违背女方意志，女方进行反抗， 嗯、 那么指甲缝中留存的相应的皮屑呢，等于也可以呢作为呢相应的证据。 嗯、 那么这些证据呢，目前呢应当呢是构成一个强制猥亵罪。 对对对、 啊嗯、 我们看到王某文和张某是因涉嫌强制猥亵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么等待他们的可能会是怎样的法律后果？ 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呢，警方呢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呢，那么我们要适用呢刑事法律的规定。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呢第237条呢，专门对强制猥亵呢进行了规定。就是以暴力胁迫或者是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是侮辱妇女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那么根据呢刑法修正案10的规定，猥亵罪的对象呢从妇女呢也扩大了他人，也是说呢男人的性自由呢也将呢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呢在此说明一下呢，强制猥亵罪的对象呢可能是女性也可能是男性。嗯 嗯，关于阿里事件，那目前的公安调查结果啊，有网友说，那这个性丑闻是不是有反转了啊？那么从法律人眼里看，是真的反转了吗？ 他这个呀，就是不叫做反转，因为呢，这个我们刚才呢，从新闻媒体的报道角度来说呢，是从女方的一个受害者的角度呢，更多的进行了报道。但是呢，这个在警方呢立案侦查之后呢，从刚才呢所述的一些呢，从法律上的这个证据点来说呢，要看他呢，确实呢是不是呢构成这个刑事犯罪。所以呢，这个从通报的定性来说呢，这个王某文和张某呢，因涉嫌呢强制猥亵罪呢被刑事拘留。也就是说呢，这个在报警之后呢，警方呢经过查明相关的线索，也确认了有相关的证据，证明了涉嫌呢构成强制猥亵罪。也就是说呢，从总体上来说呢，这个是个刑事案件，那么警方呢还是要进入呢进行呢走后面的程序。 嗯， 那么我们刑事案件来说呢，就是先要进行呢这个刑事拘留，那么之后呢，这个相应的证据材料移交给检察院，由检察院呢提起公诉，最后呢由法院呢进行判决。 嗯、 所以就目前警方的通报来说呢，他还是涉嫌呢强制猥亵罪，从法律上的认定呢一直呢也没有变化，所以就不叫反转。 虽然这个事件没有反转，但还有一个层面，就是给用人单位也敲响了警钟了。那发生这样的事件，用人单位这个责任何在呢？ 这个用人单位的责任呢，我们法律呢也有明确的规定。对于发生在单位内部利用职权从属关系进行的性骚扰，单位的领导及组织体系呢更容易呢获得侵权行为的相关的证据材料。那么我国的民法典呢明确规定了机关、企业、学校呢等单位对性骚扰事件的防治义务，倡导呢构建对性骚扰社会规制的第一道屏障。那么我们国家民法典呢第1010条规定，违背他人的意志，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呢性骚扰。那么根据呢上述呢王铁的呢所述呢，涉事男员工呢为女员工的呢上级领导，若属于职场的呢性骚扰呢，单位呢在发现之后呢，应当第一时间呢有义务呢进行防止、调查和处置。那么我们国家呢对妇女的特别保护呢，早在2005年呢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时候呢就进行了规定。妇女权益保障法呢第40条规定，禁止呢对妇女呢实施性骚扰，受害妇 女呢有权向单位和机关呢进行投诉。该法呢第58条规定，违反呢本法规定的，对妇女呢实施性骚扰或者是家庭暴力，构成违法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呢，可以请求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给予呢行政处罚，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呢提起呢相应的民事诉讼。那这个案件当中呢，因为呢就目前呢警方的通报来说呢，警方呢根据调查之后呢，发现了这个呢是不止呢是违法行为啊，甚至呢已经呢涉嫌呢侵犯了我们国家的刑事法律规定，也就呢构成了刑事犯罪。那么所以呢警方呢对涉事的两名这个人员来说呢，他实际上呢是进行的一个刑事立案。但是呢也有的那个程度呢，如果受害人的程度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作为这个受害方来说，那么可以呢提起呢民事索赔。那么民事索赔的可以呢对其造成的这个后果呢，包括呢要求呢侵权人呢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呢等民事措施啊。所以主持人， 所以我们看到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防止性骚扰是企业的一个法定的义务啊，作为用人单位也是防止性骚扰的一个第一道的防线。我们常说性骚扰这三个字啊，但是从法律上怎么来定义这个性骚扰的呢？ 我们国家法律呢就是没有具体的明确的性骚扰呢做出规定。那么只有呢在民法典当中，民法典呢也是我们今年1月1号呢实行的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个法典啊，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明确的列举了性骚扰的行为方式，就是比如我刚才说的啊，违背呢他人意志啊，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等行为呢对他人实施呢性骚扰的啊。那么这种情况来说呢，它是进行了一项的这个列举式的一项规定，所以呢如果呢出现呢上述行为或者是与上述行为类似的行为，导致呢受害人这个敏感部位那么性侵害或者是性骚扰那么我们可以呢都采取呢相应的法律武器呢来保护呢自己的合法权益。 那么一般来讲，常见的这个性骚扰有哪些表现形式呢？ 我们一般呢总结一下呢，除了上述法律规定之外呢，一般我们在常见的是呢，比如说反复呢凝视这个身体的敏感部位，或者呢被带有性意味的长时间的这个注视，当然这个是一个感官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还有是这个故意的一个靠近，异性之间故意靠近。那么还有呢是通过电话、手机呢、短信或者现在常用的微信呢来进行呢性方面的这个挑逗。那么或者呢是这个比较存在呢上下级关系当中的呢，以这个利益呢作为这个交换呢提出呢相应的性要求然后呢特别从肢体上的那个接触呢，我们大概有这个强行的抚摸、搂抱、亲吻这个猥亵，那就强制猥亵。那么甚有最终呢可能最为严重的就是说强制呢发生性关系。 那么说员工遭到了这个性骚扰该具体怎么做呢？ 我们呢作为员工来说呢，肯定要坚决的明确的说不特别是这个女性呢在遭受呢性骚扰之后呢，一定要首先呢向这个单位呢这个相关的领导呢进行这个反应。因为呢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法律的规定了单位呢是有第一位的一个保障的一个解决的一个义务那么不要是因为就是怕这个受到其他同事的非议呢而这个隐瞒这种情况。因为只要你隐瞒了，这样是对这个违法行为的一个纵容， 是 所以要这坚决的说不。 那 么这个其次呢，我们在这个反应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保留这个相应的证据比如说接触到语言骚扰的话，我们可以有这个微信的相关证据，然后进行这截屏那么最后呢，如果单位呢这个置之不理，那么我们可以向这个公安机关呢报案公安机关报案呢，然后进行呢相应的处理。那么最终呢，如果公安机关呢这个不属于这个刑事犯罪的立案条件，那么我们还可以呢向这个法院呢提起的诉讼通过这个民事诉讼的途径呢来维护呢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 其实这个性骚扰其实取证是比较难的怎么样能够第一时间尽量的去多取证据呢？ 我们那个个人来说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手机拍照然后呢如果被强制猥亵，我们不要第一时间洗澡，那么要保留呢身体上的相应的痕迹然后呢这个第三方介入呢，我们就可以呢通过这个报警的方式，通过呢司法鉴定呢来进行这个介入 嗯，另外这个证据当中可能有些女性就认为自己挺脏的，就赶紧去洗澡， 对， 这是一个特别不妥的方式。 对， 如果你之前认为有一些不妥的行为的话，那么你一定要第一时间保留证据去警方报警。刚律师提醒了，也是可以警方来可以做一些司法鉴定， 对， 那么这样可以更好的保存证据哈。 对， 那最后一个问题，这个职场女性该怎么样好好的自我保护，您有什么提示吗？ 嗯，我们要首先呢擦亮眼睛，远离呢平时言行不端的人。 嗯， 如果必须呢单独出席呢，应提前呢告诉家人和朋友。其次呢，我们可以用案例里进行手机呢拍摄和录像啊。那么一旦呢发现呢被侵害，或者是有被侵害的一个相应的这个意图的话，那么我们要及时防范，然后拍照录像。如果被侵害之后，我们要第一时间呢保留证据，然后向警方报案。 嗯，好，谢谢陈律师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北京纳诚律师事务所陈娜律师。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生的